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沙县小吃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它呢起源于夏商周时期，在民间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基础，特别呢以品种繁多、风味独特和经济实惠而著称。最近啊，沙县小吃把店开到了美国。好，那么了解具体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去年十月，国内知名的小吃连锁店沙县小吃在美国开设了第一家餐厅，但是啊，在正式开业三小时后就关门了啊！大家很好奇，为什么呢？因为菜单上的所有的菜都卖光了，非常非常的热销，非常的火爆。China's restaurant chain serving 沙县 county cuisines。哎，那么看看沙县小吃的英文解释啊，叫做 China Restaurant Chain 哈，是中国的一家餐厅的连锁店哈，叫这个词叫 chain 哈，一个链子哈，也可以叫做连锁店 chain。那么它呢，销售哈 serving 沙县 county cuisines。它销售呢是沙县的这个风味的这个菜 ，has opened its first eatery in the United States。好，我们看一看这个餐厅。今天我们学一个新的词，它没有用 restaurant， 而用的是 eatery， e a t e r y。哎，这个词啊，应该比这个 restaurant 更好记，因为呢，它有这个 eat 吃这个词，后面加一个 e r y， eatery。表示呢这个小吃店，它和这个 restaurant 呢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我们在前几期呢讲过哈，到国外的话，如果说这家店是一个 restaurant 的话呢，往往呢它的规模会比较大，档次呢会比较高一些，叫 restaurant。而一般呢街边的这些小店的话呢，我们可以叫做 food store， 或者呢叫eatery 来表示哈，那些很亲民的哈，价格呢比较便宜哈，同时呢卖一些小东西的地方哈，叫 eatery 或 food store。 In October but closed 3 hours after it was officially opened to the public， 但是呢三小时之后它就关门了哈， closed， 在它正式开业哈三小时后，用的这个词呢 officially， 这个词 officially 啊，我们学过这个词 officially 哈，表示正式的。As the all dishes on the menu were sold out， 因为呢菜单上所有的菜呢都卖光了哈，我们学过这个词组呢卖光了哈，售罄了哈，这个词组 sold out。 因此我们看到哈，这个店家如果说挂一个牌子，上面写上 I'm sorry sold out， 对不起呢卖了了，没了哈，卖光了哈，用这个词组 sold out。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沙县小吃哈，来自中国福建沙县的沙县美食哈连锁餐厅已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为顾客提供了传统小吃，比如说哈，特别经典的呢是花生酱面的这种面条，还有呢猪肉的馄饨。沙县小吃开始于1000多年前，随着当地人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沙县小吃慢慢的呢流行了起来哈，慢慢的传播开来。好，那么看一下一个东西起源于哈，这个词我们已经学过很多遍了，叫做 originating， originate 哈，起源 O-R-I-G-I-N-A-T-E， 但今天我们用它的呢是一个分词的形式 originating 哈，后面加上 ing。 In 沙县 county the 沙县 delicacy restaurant chain has already become a great success in China， 已经在呢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Presenting customer with traditional snacks。 好，那么看一下他提供的餐的这个内容啊，一般都是一些小吃，因此呢我们用的这个词叫 snacks， S-N-A-C-K 哈，它不是大餐，而是那些传统的小吃哈。 traditional snacks， 比如说大家特别熟悉的叫 peanut butter noodles， peanut butter noodles， 比如说我们特别熟悉的牛肉面啊、鸡肉面等等。但是呢，在这个沙县小吃里面，大家可以吃到用这个花生酱和面哈做的这种面条哈，非常的具有当地的特色哈，叫 peanut butter noodles， 以及呢 pork wonton。看看这个馄饨哈，它的英文翻译呢是 wonton， W-O-N-T-O-N 哈 ，pork wonton。Their recipe originated from more than 1,000 years ago 哈，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and spread as a local left their hometown for work。沙县小吃哈，在全国能够普及起来呢，和当地人的一个习惯有关系。因为呢，他们很多当地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去别的地方工作哈。那么他同时呢，把沙县小吃呢带到了哈他工作的地方哈，用这个字 spread。那么现在啊，沙县小吃出现在了纽约的街头，并受到了当地人的喜欢。Now these snacks have hit the street of New York City and captured local taste buds. 好，那么看看这一段的英文翻译很地道，大家看一下，出现在纽约的街头，它没有用 appear， 而用一个 hit， 敲击、敲打哈 ，hit the street of New York City。同时呢，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大家会想，受到欢迎用这个。And the local people like it. 啊，没有问题哈，很准确的一个翻译。但是呢，今天我们学另外一个方法来翻译呢，受到当地人的欢迎，用的是 capture， 捕捉到了当地人的 local taste bud， 当地人的味蕾。那么说你能够抓住当地人的味蕾，那么就意味着呢，当地人对这个东西特别的喜欢，愿意吃哈。因此同学们记下来另外的一种方法来表示这个东西特别受大家的欢迎哈，特别呢是指美食哈，用的是 capture local taste bud， 后面这个是 bud 哈，表示这个味蕾哈，我们舌头上的味蕾哈， taste buds。 那么新开张的餐厅啊，位于布鲁克林大街，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这家餐厅忙的时候啊，每2分钟就会收到一份订单，非常的繁忙哈，2分钟就一份订单。The newly opened restaurant located at Brooklyn Street 哈，在这个布鲁克林大街。In the past month, the restaurant had received an order every 2 minutes, 每隔2分钟 during busy hours.我们学过这个表达方法哈，每隔哈表示一个间断的这么一个词，我们用 every 啊，比如说每隔4年，我们说奥运会啊，这个开一次，我们说 every 4 years。好，那么接下来啊，我们看一看当地人哈对沙县小吃的一个评价。在纽约的一位哈郑女士说啊。他非常高兴啊，能够在美国，在纽约吃到沙县小吃哈，因为呢，以前呢需要回到这个福建啊，回到这个福州哈，或者回到国内才能吃到沙县小吃。那么现在可以在家的附近哈，就可以吃到这个沙县小吃，他非常的高兴。It is amazing that 沙县 delicacy。好，那么看一下沙县的这个美食哈，用这个词 delicacy， D-E-L-I-C-A-C-Y 哈，表示沙县美食。我们学过这个 delicacy， 往往是指那个美食特别好的这个食物，会用这个词。Can open its eatery near my house in America. The flavor of the food here are just the same as I remember.那么说这个味道哈，沙县小吃哈，如果说在美国开的话呢，它的味道和在国内有没有不同呢？它的评价是呢 ，are just the same as I remember， 和我在家的时候这个记忆呢是完完全全是一样的。因此呢，他感觉到能够在美国吃到非常正宗的哈这个沙县小吃，非常的高兴哈，用这个词呢叫 authentic。Authentic， 我们讲过 A-U-T-H-E-N-T-I-C， Authentic 表示非常的正宗哈。为了营造一个干净透明的就餐环境哈，纽约沙县小吃的邵老板哈，他在餐厅里面设计了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啊，那么大家能够看到里面的这个我们说加工食物的过程哈，是非常的透明的。好，那么看一下这一段哈，营造一个干净透明的环境，用的这个词叫 create 啊，表示说营造哈 ，a clean and brightly lit environment， 两个词，一个是 clean， 大家都会，另外呢，明亮的叫 brightly lit， 这个 bright 我们知道哈，明亮的，后面是一个 lit， lit 它的原型呢是 light 哈，表示呢能够把一个东西弄得特别的明亮哈，光亮的意思，合到一起 brightly lit 表示说非常明亮哈，非常舒服的这么一个环境啊 environment。 The owner of 沙县 delicacy eatery in New York, Miss Shao, a 34-year-old Chinese American born in 福州 designed an open kitchen in her restaurant. 那么她开设了一家开放式的厨房，我们这个词非常的简单，叫 open kitchen, open kitchen in her restaurant。那么邵女士啊，这个邵老板说啊，顾客能够看到食物的加工的过程，他们对食品的安全就放心了。所以呢，他考虑到大家就餐啊，对这个食物的我们说这个卫生啊，这个安全的关注，因此呢，他设计了这么一个环节。When the customer can see the cooking process， 哎，食物烹饪啊，加工的这么一个过程，用的是呢 cooking process。Cooking process, it put them at ease over food safety. 这里面有一个词组，我们把它提出来，叫 put somebody at ease, E-A-S-E, E-A-S-E, 哈，大家记一下 ease, 表示呢一个人特别淡定，特别从容，哈，不担心，不忧虑的意思。那么前面加上动词 put somebody at ease， 表示一个人能够呢对什么东西呢放心了。好，后面提到的是一个 food safety， 哈，一个食物的安全性，哈，食物的安全。那么沙县小吃啊，在美国开设的这家店呢，在美国是第一家，但是呢它不是呢沙县小吃在全球或在海外开设的第一家店。第一家店呢是开设在日本，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呢，沙县小吃呢在日本东京的一家哈车站旁边开设了首家海外的连锁餐厅。据报道，这家餐厅啊开张仅五个小时就赚了20万日元，合人民币啊大概是呢11950元哈，人民币哈。那么五个小时哈就赚了这么多钱，这个销售也是非常的火爆。到九月底啊，这家80平米的餐厅每月的销售额呢为500万日元，那么合人民币的话呢，大概能有将近30万吧。将近30万人民币哈，所以这个销售额还是蛮不错的。好，那么看一下这段的翻译。 Earlier this year, the company set up its first overseas chain eatery. 那么开设哈，用这个词 set up， 建立起来哈，开设起来 set up。 那么大家当然也可以用其他的词哈，比如说用的 establish 啊，也表示建立。但是呢，如果用另外一个词，这个 found F-O-U-N-D 呢，它也表示呢创立。但是呢用这个词的话呢，往往呢这个公司啊或一个机构呢，它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哈，有一定的知名度，我们用这个词 found。 但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用这个 set up 哈，那可以表示呢一般的哈，一个公司的一个设立啊，一个工厂的一个开设啊等等，用这个词 set up。后面跟的是 overseas 海外的哈，用这个词 overseas chain eatery at one of the station in Tokyo, Japan. And the store reportedly make 200,000 yen in just 5 hours of its opening. 那么他呢赚的钱呢是 200,000 yen， 这个 yen 呢是这个日元哈 ,yen, in just 5 hours of its opening. As of the end of September, 啊九月底呢，The 80 square meter restaurant 哈，那么这家大概呢80平米的这个餐厅，我们当然呢也可以用这个 eatery 这个词哈，这个餐厅 has sold around 5 million yen 哈，500万日元的哈这么一个销售额，后面跟的这个词呢是 monthly 哈，每月哈，它的这个销售额呢高达哈这个500万日元哈，是非常的了不起的。因此啊，同学们如果有机会去美国的话呢，大家可以呢去这家沙县小吃呢去品尝一下美国的沙县小吃里面的这个味道。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China restaurant chain serving 沙县 county cuisine has opened its first eatery in United States in October, but closed 3 hours after it was officially opened to the public, as all the dishes on the menu were sold out.

It's 4 p.m.